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今日我哋请翻阿牛医生翻嚟揾我哋录音噶。 今日年初一啦， 年初要做啲咩啊？屌屎忽！ 系我哋屌屎忽啊！ 唔系年初系要屌屎忽嘅，咁呢条声咧，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年初上，因为有条声叫 我哋本来年初一咧就想约埋上次嗰个咩私密档案嗰两条女嘅，就唔好话我咧匿埋咗。 系， 不过咧就问题系佢哋今次又唔得闲嘅，大家撞唔啱啫。 系，唔系 上次啲网友就喺度屌喇嘛啦。 唔系话佢哋好大女人。 系。我哋都大男人啦， 啱啊！唔係咁，我聽到有一個朋友即係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哇！我唔敢講嗰句嘢。佢話幫兒童大隻妹係八婆， 八婆咪八婆咯。 但係我想講， 你都話阿妹冇波啦。 幫兒童大隻妹你唔好嬲，因為佢之後同我講咩咧？佢話狗護士你真係閪佬。 大家唔話，大家唔話。年初一咧，你有冇派利是俾啲康家？ 好啊，嗱，今年我话俾大家听，我今年派咩咧？就系派粗口利是。咁咧，我已经唔派呢、這 个。你唔派溪前嘅？ 唔派溪前，今年派粗口利是。 派粗口利是。 咁咧就派呢啲屌你老母啊！嗰啲咩屌你全家啊！嗰啲咁。仲有一样嘢，我想同大家讲。琴日咧，我翻医院啦。咁医院嗰度咧，有个姑娘就话，唔系有个姑娘， 系 就叮嘱另外一个男同事就话。聽日要準備個全盒，咁咧佢就諗住放啲嘢落去。 放啲咩落去？ 個男職員就同我講： 放屎落去。 阿狗護士，你諗住放啲咩落去好咧？我話咁啊，不如買啲豆腐啊，龍眼啊，芽菜。 芽菜啊！ 咁人哋一揭開，咪好開心咯。喂，牛醫生， 冇所謂㗎。 揭開個咁嘅嘢，你會點？ 豆腐麻煩啲，污糟邋遢，攞又攞唔到。 係 攞豆腐花啊，差唔多啦。 龍眼食到啊，龍眼。 龍眼俾龍眼乾嘅。 龍眼食到，嗱芽菜食到，我真係想。 我以為嗰個女職員話俾條撚記住俾你屌添。 唔係俾條撚要含下。咁啊 ，Bobo 呢排含緊啊。 Bobo 個波細，但係真係 Bobo 嚟嗰個。 真係 Bobo 嚟啊！我告诉大家呢單嘢真係屌個老尾閪，肯定嗰、那個叫做咩奇娜，奇娜喺外國嚟嘅。 有人就話佢咩啦，即係咪即係大家傾唔掂數啊？ 同都傾唔掂數。 陳冠希揾唔到錢，咪放曬啲嘢上去係嘛？ 屌你老尾，陳冠希屋企咁撚有錢，我覺得唔係陳冠希揾唔到錢喎、 啊。整蠱佢有人係咪今次？ 應該都係有人整鳩佢啦，但係邊個整佢就一定係啲死敵啦。 咁啊係，即係得罪咁多人咯、啊。 唔係出嚟行係咁。 咁但係咧，就最慘咪嗰、那個嗰、那個網友俾人捉撚到啊！ 唔係我覺得最陰公係邊個呢？最陰公就係俾人捉嗰個咯，即係第一個俾人捉嗰個咯。 嗰、那個冇乜證據喎， 冇證據㗎。 差佬其實我成日喺度講，佢真係中意做乜做乜 ，charge 人哋 charge 人哋做乜，佢 charge 乜嘢，咁啊律政署咧就會合作嘅。我覺得咁樣係好唔啱嘅。 哇！阿牛醫生，我想問你，你都同差佬好多過節啊？即係差佬嗰個 同好多人都好多過節。 唔係差佬嘅做法，我覺得好撚閪嘅就係 睇你咩身份啦。第一睇你咩身份啦， 咩身份啦。 第二樣嘢睇佢當時有心咩心情啦。啊！佢分分鐘 charge 你啲嘢可以改嘅，同埋你都睇到報紙啦。佢哋 charge 控罪同上庭嗰個又唔同嘅。 係啊， 根本上係個問題係佢都搞唔清楚啲嘢。唔好話我得罪講啊，差佬嗰個阿頭書都唔讀多過。係個 冇讀過書， 我唔撚知佢。你睇個撚樣就知啦，係個含塵，即係你連一個基本嘅法律知識都唔知道有冇。雖然話佢讀過， 唔係佢諗住自己咪法律咯 ，I am the law。 唔係你 charge 人都有一個合理嘅嘢，同埋即係你觀察下側邊嘅環境，同埋你都嗰條友擺到明都唔係源頭，你捉佢嚟做咩啫？ 佢想 個辯護大律師講得清楚啊，個源頭咪影相嗰個咯，你咪捉佢源頭咯，你咪捉阿陳冠希一扮。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佢根本就係嚇鬼啊，即係唔想。你哋啲人傳來傳去咁啊，咁撚樣揾 唔係你？我覺得就陳冠希今次輸得抵死，但問題就係嗰個網嗰、那個人咧就真係好無辜啦，俾人捉嚟祭旗。 啱啊！ 社會嘅現象就係咁噶啦，成日俾人捉嚟祭旗。 同埋有一單嘢咧，陳志瑤咧，你知唔知邊個咧？做咩同事三分親，咪有一個俾人影一段裸照嘅。 啊，嗰、那個係啊，嗰個叫做咩 ？Yoyo。 Yoyo 係啊 ，Yoyo 夠俾人影過啦。 有。 佢夠報過警啦，又唔見有咁大件事。 係冇。 即係咪而家陳冠希大撚曬先？ 同埋阿杜牧洲啦， 我覺得唔係陳冠希，屌你，我覺得牛醫生嚟嘅仆街。 大家知唔知邊個杜牧洲啊？ 講咗㗎啦，上次係啊， 我係嗰啲 fans 嚟㗎，我成日見到佢嘅。 係咩？ 係耐唔想見到佢。 哇，正喎、 啊！幾好啊，佢大細波。 大細波正，粒的。 同埋人哋都冇出聲啊。 啊，唔係佢有報警。 報警有咩用啊？ 冇用啊！但係點解我覺得 大細跳啦，差人理佢唔理 我覺得今次係英皇玩嘢啊。 係英皇係因為係黑社會係嘛？即係差人幫黑社會。 係肯定係屌。 咁啊，即係差人即黑社會啦。 差黑。 咪呢個差黑聯手，屌你老尾！ 啊，咁即係咁呢個即係社會真係嘥氣啦。 唔係我同埋阿陳生嗰單嘢，我覺得陳冠希，我好老實講一句，佢都係一個市民嚟嘅啫嘛。即係佢而家俾人上網都係個市民嚟嘅啫嘛。咁 大家 嗰單嘢都係市民嚟嘅啫嘛。 大家調氣又唔順，第一差佬咁做嘢，第二就陳冠希食好嘢。 啊！ 第三唔知系咪食免費嘢添？ 唔係，一定俾錢噶啦，睇個款都唔似免費嘢啊！ 嗰條女幾正啊，唔錯噶。 唔係佢條條女都好正，屌你老味！你識條條女都好正。 咁撚錯咁撚豬扒嘅，張柏芝俾人影都照影嘅真係。 佢俾咗錢咪俾你影咯，屌！等於我哋做廣告啫嘛，你要影裸照得，你俾錢咪有得影咯。 哦。 即係你冇錢，邊有同你影裸照啫？你自己同自己影就得。 唔使錢嘅。 邊啲啊？你冇講嗌埋樓。 哎呀，年初一探問 新年了你老味講啲咁嘢。嗰日咧，我同阿妹食飯，咁咧就問起艾曼紐， 係 佢就問啦，艾曼紐有幾肥啊？牛醫生咁，你曾經摸咗人哋嘅屎忽一下，你又幾有幾肥？ 我唔係嗱，第一樣嘢澄清，我唔係摸佢屎忽，我係俾佢隻手捉住我隻手去摸佢嘅屎忽。 咁撚正， 係啊，大家搞清楚。唔係結論都係我摸佢屎忽噶啦，不過問題我係自愿定被逼嘅啫。 咪正得滯喎呢啲嘢。 唉，唔好講。 今日我睇一周， 肥到流油啊真係。屌佢老！ 東周海講就話咧，啲靚仔醫生好多人迷戀嘅。咁咧，我想 阿妹又唔迷戀我嘅，成日喺節目度呼籲佢嚟俾我屌 你啊嘛！屌， 見到可能更加打柒我啊！真係。 屌你唔係嘛？屌你！我話俾大家聽，阿妹嗰日同我行年宵，翹咗隻手啊，幾撚正 係嘛？係啊！我想翹住大隻妹喎。 大隻妹正啲 係嘛？ 係啊，大隻妹身形好啲。 但係佢大女人會唔會一陣間佢唔俾我翹住佢㗎？ 應該唔會嘅，大隻妹，但要大家打得火熱先。 要我攬住咬住個西嚟行咪死？ 咁你咪咬住佢西行咯。 佢大女人啊嘛，係嘛？佢大女人。 唔係，你唔好管 啲大男人，咪有人同佢含撚咯。 唔係，你唔好成日講大女人會俾個西人哋攬先得㗎。 咁又係，可能咬住個波咧。 佢可能俾屎忽窿你攬啊！佢咪俾個西你攬，俾腳趾你損啊！ 阿志講呢句説話之前，唔好坑我飲緊水。 我知道 咧。我驚翻到你塊面 度。瞓喺度周圍 都。我攬屎忽窿，屈呢個懲罰定係 獎勵嚟， 獎勵啊！ 攬屎忽窿係獎勵嚟。 哇！好多大場光棍。 初一你應該去啊金鑽啊屌！ 即係相繼啊。 系咩？ 所以系嘛？你講嘅 啫嘛，屌！ 我冇唔知喎，凍冰冰呢排好少喺金鑽太凍啦。 係啊， 係啊， 呢排凍得滯又真係乜都唔想喐。 係啊，我連行年宵嘅意欲都冇喎。 有咩買咧？今年年宵 唔知啊，去買啲老鼠嘅嘢咯。 買老鼠？ 我最中意嘅曾蔭權嗰段片，你有冇睇啊？ 屌你老味，同教育電視撚樣，我都冇買。 佢咧就走去偷食國仔嗰老婆望掘住佢，佢就哎呀曳曳啊！ 屌你老味，嗱，大家好想聽。 你幾啊？董建華有冇拍呢啲片咧？ 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呢啲真係垃圾嗱， 唔係人哋幾温馨啊！ 唔係，我唔係話曾蔭權垃圾，我話拍片嗰度撚咗垃圾。第一呢條係教育電視， 唔係温馨我覺得。 我而家去偷食油角，佢真係影佢偷食油角喎。我而家去做啲粗重工作，影佢 真係真 嗰度。屌你老母，影佢搬嚿嘢上。 如果佢話佢偷食，係咪都影住佢金鑽門口係咪行過啊？ 唔係，我哋應該影翻條。嗱，我而家偷食，屌你即刻去影翻我哋金鑽門口。 搞嘢喎，嗰段片就。 屌你老母，呢真係～度嗰個腦都唔知嚟裝 K 定係裝乜嘢？ 曾蔭權點解搞呢個？ 等於帶胡錦濤去撚到啲雪災災區，同志們，我們保不保得住這個災區？講得住，屌你老味！即刻剝件衫，屌你老味！咁我做官同你剝褲咧？ 咁剝件衫，跟住推嗰啲市民啦、啊，等人擁曬落去火坑嗰度。 唔係，咁我哋如果見到老細咁，係咪應該摸條褲咧？即刻， 唉，老細摸條褲啊！真 係。我想同大家講，屌你而家做 show 做撚到咁嘅階段，係咪真係當我哋傻，定都係當我哋白痴？ 即係有史以來，我第一次見到一個嘅大官，可即係我哋個 咁撚。即係咁撚點啊！咁撚有兼職啊！ 係啊，真係！ 即係咁撚有兼職同吉屎去做呢 咁嘅 嘢。 佢呢段片都拍得住，想當年啊，兩個就夠曬數啊！阿某叔同埋某嬸嗰時生仔又好，生女又 想當年我話俾你聽，打波斯灣戰爭嘅老布殊個閪女，著撚住嗰件咩飛機衫，坐上飛機之後第一日中指都知佢係飛唔撚係飛。我屌佢老母！你射佢 當飛㗎啦！ 我你屌佢老母喺你射佢戰區，但係佢撚咗落翻嚟啦！即刻落撚翻嚟啊！ 等於阿布殊佢喺個月球面前影幅相，你就覺得佢已經係月球。 已經月球啊！屌你老母！呢個咪柒頭皮，你真係信佢撲直。 唔係廣大嘅市民仍然係覺得係咁愚蠢嘅，覺得我哋。 屌你！而家做官你唔好話香港國際上面都係咁，你睇希拉里同埋嗰個黑人叫咩啊？ 你講男定女啊？ 女嗰個就係希拉里啦，男嗰個係麥肯。 即係唔知喎，唔係阿諾舒華新力加。 屌你唔係啊，嗰個總統候選人叫乜鬼嘅名啊？ 唔撚知啊，我對呢啲國情冇埋，我就係知股市呢排大起大跌嘅啫。 唔係個嘴歪嘴啊，蘇文峰成日都講歪嘴，講嘢信唔過，個撚個歪嘴個街。我睇嗰個信唔過，屌你老味！嗰啲柒頭皮，你信咩？仆 你左口語係咁噶，屌你個！ 人咪冇左口人噶，屌你！ 咁啊！我又喺度講下最近啊，花哥為咗阿 Bobo 啊陳冠希呢單嘢做咗啲好激動嘅行為係嘛？ 花哥剪咗條片，咁咧就係講警察打飛機嘅，咁咧就懟咗上 YouTube。 好耐㗎啦係嘛？警察打飛機對 啊，好耐㗎啦！但係花哥重新演繹，即係重新剪一次。咁我覺得今次警察咧就真係老撚土，即係根本個源頭，屌你老尾，你又未拉到，就求其捉啲人嚟祭旗，你呢種做法係咪真係？ 大多官又繼續咁判喎。 我唔明白究竟 個官係咪郭建米啊？好似係個閪佬嚟噶嘛？ 佢真係閪佬嚟。 哇！咁嚴重啊？ 唔係佢睇啲相就哇！ 佢唔係真係唔知道，我唔係覺得佢係傻，佢特登玩嘢。我覺得個官 唔係，我覺得係已經係官官勾結咗先有。 哇！咁樣然之後佢點樣啊？佢啊都 咁八個禮拜咯。 唔係佢話嗰 唔係第一個無辜啊！ 佢話啲相未評級先，即係玩嘢喺度。 屌！唔係第一個無辜啊！你發覺後邊嗰幾個八個人全部都被冇識㗎。 你覺得佢打唔打得甩咧？ 我覺得應該唔使打都要甩咯。 問題係分咗可能入佢罪 啊。係啊，睇個死人款都入罪啊。 入佢死人罪喎，因為佢要殺警白啊嘛。 唔係，同埋佢專揾個最窮嘅出嚟玩咯。 啊，咪撲街啊真 係。即係你根本入唔到呢條罪，你仲有幾張假卡喺屋企？ 咁啊係喎。 即係你根本俾人黏住嚟玩㗎。 咁佢都應該死緊㗎啦。 死緊，你根本入唔到你呢條罪，你仲有八張假卡。 唉，咁啊慘啦。 咁你係咪都撲街㗎啦？即係同埋係咪都冇錢㗎？ 所以我哋都好激氣，為咗呢單嘢，個社會點解會咁㗎啦？ 個社會變撚咗態㗎啦！而家 喂睇相啫嘛， 佢睇相，佢俾啲相人睇。 俾啲我夠俾相人哋睇啦。 唔係你俾你嗰啲鹹相人哋睇啊嘛。 傳嚟傳去有咩問題啫？ 屌你老咩！ 佢預咗影就預咗到今日啦。 啱啊啱啊！ 你影咗又洗咗佢。 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同埋一樣嘢啲。即係阿陳生做一樣嘢， 陳生仲最戇鳩坐喺度講英文啊！大家道乜撚嘢協？ 道乜撚嘢協？即係你根本就係、是、我話俾大家聽，我已經係上即係下一集咪上一集講咗一樣嘢啦。做戲子係一個衰格嘅行業嚟㗎，你一定要有邊幾種條件咧？第一，貪威識食，面精學懶，唔想腳踏實地，想一朝發達。 佢齊曬喎。 即係貪慕虛榮。 佢唯一一樣嘢仲好嘅 咩咧？ 就有錢啦。 啱啊啱啊， 咁咪可以。 但係佢有錢，佢割包皮啦。牛醫生，你見唔見佢有包皮？ 佢好緊啊，條包皮。 係啊，佢應該割包皮啦。 佢其實佢有錢，但係佢可能咧，阿陳生驚咧， 驚割包皮， 佢痛，所以佢就嗌啲女係咁同佢喘，即係同佢用個口咧，去同佢整闊啲佢。其實佢都好慘㗎，你睇下 牛醫生 要請唔同個女，我都係咁樣係金鑽鏈翻嚟嘅。嗌啲女係咁同我扯起條包皮佢，唰唰唰唰唰唰唰。 侯醫生，你每次去金鑽叫人屠龍鑽的時候，是不是因為你痔瘡有想叫人轉回屠龍鑽轉回痔瘡外 不是沒有的，不過我想是練鍛鍊得好堅硬一點的屎忽，不要不要失禁。 你看他撚樣說你是複製啊，屌你老闆。 是啊，真的你幾慘啊。 死撚狗啊，你看你聽他說死撚狗。 所以下次割包皮就不用了，你說阿姨女同你串一下燒就可以了，串一下串一 下。但是這樣是屌。那我們跟幾個網友，我們那些老友說一句即是拜年的說話，譬如阿美吉先啦。阿烏啦，ASDY 啦，仲有啊總司令啦，加士伯啦，呢啲係我哋即係忠實嘅聽眾。 亦都可能唯一嗰幾個聽眾。 有撚計咩？屌！ 但係仲有精蟲 A 定 B 定 C 啊？ 精蟲 A 同埋精翼炒飯。 係精翼炒飯，精蟲 A 係 同埋 JJ 咯 ，JJ 啊女嚟㗎。 唔知啊！屌你女，咁撚多女咩？邊有女聽啊？屌你喂，聽撚到我哋節目 cut 機啦，人哋都屌你老味仲女喎！屌傻你都嘥機嚟唔撚錢啦！屌！ 唔知啊上次你哋講個節目啊，點解你唔直接買大隻妹或者係嗰個另外一個女？ 個波幾大？ 其實有冇即係？有幾多性經驗你不直接問下佢嘅？ 屌你老味！點解你哋講？牛醫生，我話俾你聽，你第一次同人哋講啲咁嘅嘢，人哋唔吸鳩你條線都攞出 嚟。你講你啲俾佢聽，佢唔講你俾你聽，即係大家 唔得你問，喂有冇屌屎翻？屌屎過唔慣啊？喂屌啊！ 係啊，你屌咗幾多個應該問答人。 屌你老味！ 公平啲， 你問人啲咁嘢，你有冇搞撚錯啊？ 唔講唔啱傾咪冇傾咯。 你問啲咁嘢，你試下打1083，你問完喂唔知邊度有呢個 公司之後就等佢問。 當 IS 啊，阿姐你有冇吊壞？ 屌你一隻一隻啲拍埋喺度頭爆撚埋，頭骨都屌。 呢個係我哋而家暫時嘅道德角度未用。 唔係你個頭講咧，可以唔答噶喎，屌！ 即係等於第日我哋如果喺外揾到外星人，第一件事問你喺外星有冇屌閪啊？咁好計好正常啫， 個女品水潑塵你。 外星人第一件事好正常啫，我哋冇屌閪呢樣嘢噶，可能咁答你咧。 屌你老味，你試下問都問真排工，喂今日有冇屌閪？拍塵你個老闆菜刀。 呢個就地球人同火星人嘅分別啦。 啱屌，咁今日我哋咧講曬咁多先啊，老友。 阿花哥同埋阿筍哥點啊？ 花哥啊，係喎係喎，喂屌阿花 哥呢排點啊？ 阿筍哥，阿筍哥咪翻得嚟啦，係大陸又走啦，準備又。 係，佢有冇喺大陸食啲便宜閪啊？其實我想問呢樣嘢啫，我想你勾得佢做乜嘢？ 我想話俾你聽，大陸冇便宜閪，第一，第二有錢先食到嘅。 佢冇食到啲閪，佢唔食閪好撚笨嘅，大陸做嘢。 唔係佢真係咁耐都未去屌個閪。 佢應該唔好翻大陸做嘢，留翻啲俾我哋翻去讀係嘛？ 唔係佢第一冇喺大陸屌便宜閪，第二就冇便宜閪屌。阿花哥就繼續翻工，咁啊，因為佢做嗰個節目年終無休啊嘛。 阿花哥其實佢應該得到好多獨家料噶啦，佢做嗰啲電視。 冇喎、啊，又佢 send 都未肯 send 過俾我呢啲。 直接問一下個明星咪你有冇同陳冠希屌過閪咁？ 係之後咪唔使做兼收利是信。你唔想同悠悠講啊？喂，我琴日睇咗你段片啦，攞照哇，你個波的好撚大，屌你真係想撈 想睇下你個波的係咪而家咁樣？其實大家都好做人就好虛假，好想講呢啲問題，但係一直嘅見到大家就咩？ 唔 係，如果話大家咧，如果有個能力就可以睇穿人哋心裏面諗乜就大撚鑊咯。話俾你聽可以報警嘅，個個都 唔係。我話俾你聽啊，牛醫生，你應該咧係拜年嘅時候，嗱，你就嚟呢個新年翻去同侍候婆拜年啊嘛。牛醫生，你同侍候婆講。石婆，你今日個薄落咩色？ 我諗住同佢 key 個樣落去，但我揾唔撚到佢啲身材。 唔係你咁樣問嘅，石婆，你今日條底褲咩色啊？屌你老味，打撚到頂啫咁啊！你石婆。 冇嘢嘅，大家傾下偈啫。 你真 唔啱傾咪算咯。 屌你真係中插你人哋，屌你！ 我諗住 key 佢個樣。 唔係，你石婆靚唔靚啊？ 收經都幾十年啦， 唔係收經好玩喎。 唔好講呢啲怪物嚟，唔好講。 未玩過收經。 年初一唔好講呢啲嘢，好雜細啲。 屌你老味，咁年初我哋係咪要真係整個豆腐？ 年初一好撚悶噶，冇地方去。 有打住一啲人老母咯。 唔係你唔覺得年初一好撚悶咩？可以拜年拜咩年啫？你行去食又冇啖好食。 唔係，我話俾你聽，年初一最好去邊啲地方拜年啊？去嗰啲細侄女狂撳嗰啲細侄女啊！我谂都系咁救人， 嗰啲细仔女又系咁扮靓扮到咧，就 唔系你佢同佢讲啊，细仔女屌你老味咁卵热，应该将吊带背心出嚟俾叔叔睇啊！ 唔系真系好卵无谓啊！今年咁冻咧，其实 好卵冻啊！ 都匿埋瞓觉噶， 匿埋瞓觉打飞机咁嘅嘢， 打飞机系 唔系做啲咩啊？ 飞机都起唔卵到啊！ 起唔卵到啊！起唔到机，同埋咁卵冻又拜年咧，我哋呢个年纪第一笨柒，因为你。冇理由去鬥利是，因為又唔好意思啊，係嘛？ 啲鬥定派， 又冇理由派利是， 鬥定派，又唔想鬥又唔想派。 派利是最撚戇鳩添，你都冇搞你做啲錢去派俾人，真係黐撚線，黐撚。 派粗口俾人咧？ 今年派冇派啊？今年派粗口，你有冇派佢粗口啊？ 我冇派啊！ 堅㗎，你派嗰啲？ 我派十蚊咯。 屌咁撚戇鳩嘅。 啊大隻妹嗰啲唔知幾分未？我想派張俾。 唔係大隻妹未結婚啊？ 未結婚嘅咩？ 大隻妹未結婚。 唔係佢吊閪未啊？ 大隻妹真係斬你， 佢斬我。 唔關事，大隻妹話次次聽我哋嘅節目，聽你咗一半人識嘅。 唔係嘛？ 我懷疑大隻妹嘅節目多邊啲人聽。 佢都好啦，聽我半次節目，我連聽都未聽撚過佢節目。 哇！你講得咁嘅，多電車男嗰啲人聽，聽人講女人講鹹濕。 一講聽到女人啲人就起機㗎啦，真係。係唔知啊，佢把聲咁撚。 唔係你 post 艾文樓個樣出嚟，啲人咪對佢機啦。嗱，你喺大隻妹個網站 post 艾文樓張相出嚟，啲人就破機啦。 有冇辦法擺艾花哥同我哋擺咧？我哋每次擺一條聲上去，好似艾文樓整個戰地記者嘅幅相 啊， 講得唔得㗎？做唔做？ 死人屌你！你真係擺艾文樓上，佢聽到真係告鳩你。係 嘛？ 屌你老味真係。 我好愛艾文樓㗎。 啊，我都好愛佢。今日人都 send 一個 SMS 問候我哋啊。 精神上啫。 屌，咁好啦，我哋今集錄音嘅時間又係差唔多啦。 好， 好，拜拜。